的音，它是 ill。 雨虹。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Let's 的这个词一定要爆破 ，talk 结尾的科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OK? Talk, let's talk, let's talk. 你现在发成 let's talk, OK?、嗯、所以就太软了。 Lifelong learning.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OK, you guys. 如果你把重音放在 you 上呢，就是你们，就是指着一帮人，然后说你们快点跟我说。 哦、 你们如果把重音放在 guys 上呢，就是在拜托别人。 哦、 OK, you guys. OK, 这是拜托。You guys 就是你们这帮人， 啊、 这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注意重音。 雪峰。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The dirt 这个别加儿化音，嘴巴要张开。 那咱们今天的课堂周音就到这里了、啊、 OK 来年同学们肯定会更有进步的 Yeah 好好跟着 Henry 老师学习 Yeah 学英语 Forever 学人生 Forever Yeah 学哲理 It's gonna be great to be 40 and still learning English from me 对呀、啊、你都人到四十了还能跟老师一块学习、 啊、 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一辈子 Forever and ever 100 years learning with Henry 一起 get confused Another season of 英语 PK 台 forever and ever. 谢谢 Henry 老师哈，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 OK, 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好，拜 拜。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第二次在法国举行的冬奥会是在1968年在法国的格勒诺布尔举行的第十届冬奥会。格勒诺布尔是法国东南部一座古老的城市，远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驰名于世。这座城在阿尔卑斯山区，位于罗纳河支流伊泽河畔，交通方便，是旅游和冬季运动的场所。奥运会之前，有加拿大的卡尔加里、芬兰的拉蒂、美国的普莱西德湖、日本的札幌、挪威的奥斯陆和法国的格勒诺布尔六个城市竞选主办。在投票表决中，格勒诺布尔赢得了胜利。这届大会的组委会为了把这届运动会办成最有成效、最有组织的运动会，从获得主办权之日起就积极着手准备工作。他们仅花了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有 1.2 万个座位的冰场，作为速度滑冰和冰球的比赛场，旁边还修建了法国第一个人造滑冰场，滑雪场地设备齐全，并盖了一个奥林匹克村。So the 1968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10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in 1968 in Grenoble, France, and opened on February the 8th. 37 countries participated. Norway won the most medals, the first time a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SSR had done so since the USSR first entered the Winter Games in 1956.The year 1968 marked the first time the IOC first permitted East and West Germany to enter separately, and the first time the IOC ever ordered drug and gender testing of competitors. The French government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Games because President Charles de Gaulle saw an opportunity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to present Grenoble as a symbol for a modern France.To test the new sport complex and to improve organizational process, they organized International Sports Weeks. From January the 20th to February the 19th, 1967, speed skating competitions and ski races took place.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